老蛇到我， 第二节我系小咪， 我系奶昔， 我系猫猫， 我系阿 B， 系啦，诶太尴尬啦 ，B 系。 喂，你真系咧，我哋真系好唔鬼夹啊 ，Alpha。 啊！ 每次个 B 咧窒一窒咁样，唔怪得我两个唔可以行埋一齐啦。 唔好行埋啦，林郑月娥话行埋，我唔想啦。见到佢个样都唔想行埋啦，系嘛？ 我哋真系啲嘢好难讲啊，真系。唉，不过算啦，唔好讲啊。我哋头先讲起咧，阿小咪参与咗好几次嘅 speed dating。 喂，系喎，想听下有冇啲咩奇遇异 兽 嗰啲 咁样？奇珍异兽系咪？ 系咯，奇珍异兽啊！ 有好多其实， 但系 Alpha 系咪其中一个啊？ Alpha 有冇去过先？ 我去過一次，但係嗰個應該唔叫 speed dating， 就撞起就係小 V 去 應該嗰個唔叫 speed dating， 應該就係即係純粹一個 event 咯，搞個 event 去食下飯。 扮啲嘢啊！阿 B 你咧， 一個包裝嚟嘅啫。 我冇去過， 冇去過。咁下邊有靚靚仔仔唔需要去啲啊？摸你咧， 我冇去過。 摸大眼美女又係唔需要去。 係咯。大把 貨，我都唔需要，是等人追嗰啲嚟噶。 其實咧，入裏面成有啲係妹嚟嘅，第一裏面有啲係妹啦。 其實易唔易睇得出係妹啊？ 有一個很好奇怪，我 feel 到我見過嗰個人，但係我去上一次去好似三年前，我去過兩次，上一次好似三年前咯，我睇翻。 會唔會係其實佢三年內都揾唔到啱，所以又再去咧？ 唔係，證明嗰間公司同嗰個男仔應該係有私底下係有同事識得嘅咁咯。 哦，即係會丟好啦，即係過嚟做妹啊嗰啲。 我唔知做妹有冇錢啊，不如我都 好想試下， 好想做妹喎。即係做嗰啲嗰啲叫咩應反嘅嘢做得多嘛，做反即 係湊人數嘅啫。因為如果你唔夠人，攝緊啲俾佢輪幾彎咁啫，因為。 哦， 其實是怎樣樣嘅咩形式㗎？係去到係幾男幾女？ 你點樣知道佢係妹咧？即係你淨係三年前見過佢啫。 呢個係我見過，所以我知 道。咁有印象？ 係啊，我印象。 咁佢應該好樣衰喎， 覺得好靚仔。 當中最高，我同我個 friend 去，我個 friend 就成日都覺得 speed dating 啲男仔好矮，因為我個 friend 應該有一六幾嘅。 一六幾都好矮喎， 個女仔一六幾。 哦，正常咯，正常。 係咯，咁所以佢就覺得。在場的男士成日都好矮，同埋成日坐喺度就睇唔到嘅。 咁誇張 嚇？咁唔係好高咯，去到我成米八喎。 咁就嗰個男仔比較高，但我印象中嗰個男仔係妹嚟嘅。我上一次冇問佢攞電話，但我今次又就係覺得佢係妹，所以我就攞咗佢個 WhatsApp 咁樣。 你又諗住想做埋妹，所以問佢攞電話？ 之後 淨係諗住想食個妹。 事後完咗咧，會睇下佢嘅 conversation 係講咩咯。 啱。 妹，佢你會唔會爛咗少少啊？頂你個肺！ 係啊，唔係咁爛噶，吹人。 我暫亂開嘅 ，OK， 繼續 ，sorry。 冇啊，就係咁就另外有啲係好奇怪嘅，即係個樣可能成個阿叔咁嘅，跟住佢就坐喺你對面，你好啊，你好啊，我係乜乜乜小朋友， 我係二號， 嚇小朋友， 係啦，但係佢個樣可能係老過可能老過佢真實年齡幾十倍咁， 即係懶係求阿姨懶 Q 咁樣樣， 係啦，跟住所以呢種就已經係老實講，我覺得去 speed dating 嘅男仔咧，咁可能有十分一係妹啦。跟住咧，有另一堆人就一定係個生活圈子係冇女仔嘅，但係唔係男女歧視，但其實去 speed dating 嘅女仔大部分都好正常，但係去 speed dating 嘅男仔就有一撅唔正常。 好正常咩？ 正常。 唔知道冇去過。 因為女仔正常。兩性關係裏面咧，你照佢一個男仔同女仔一起玩嘅圈子裏面，佢一定會對嗰個圈子嘅女仔有 fantasy 嘅，但係個女仔其實就唔一定啦。咁第二個原因就係個男仔，即係話個男仔接觸唔到女性，咁佢嘅 social power 應該係比較低嘅，即係咁樣揣測，即最後去嗰啲反而其實個男士佢可能佢樣樣都即係嗰啲高學歷啊、高人工啊，但佢一定係本身有呢啲特質，所以令到佢冇俾人揀到，或者佢冇揀人諸如此類。 高分低能啊！ 類似啲咁樣，即係可能係太悶啊，又即係頭先嗰啲 case 點啊，咩小朋友啊，第一你唔似係咪？第二又完全笑唔出嘅。 喂，同埋唔好爛 Q 啦，咩小朋友啫？即係你諗下，你想叫一個五廿零歲咁樣，又未拍過拖咁樣，跟住 Hello 你好，我叫梁振英先生，小朋友咁樣。 歷史咯，兒童樂園都咁好。 所以就話又唔係想，即係唔係想特登話佢男仔唔得，驚又俾人話係因為港女覺得，但係。因為正常男仔佢知道生活圈子度應該已經認識咗自己個圈子嘅女仔做男女朋友咯。 咁得唔得？又真係要試下先知喎，齋睇樣我唔好知道。 因為 睇下 Alpha 就知道佢得啦，但係實質上又唔得。 我唔 嗱邊方面 少少。我哋 聽下佢唱歌。 嗱，我要 challenge 少少嘅，你話咧誒，係咪所有男仔都可能識曬佢身邊佢個圈子裏邊嘅女仔咧？其實我係盡量我唔會揀自己圈子裏邊嘅女仔拍拖㗎。 其實好尷尬啊，我覺得如果 其一啦，其二就係可以喺嗰度食，唔好喺度屙啊。 你明 唔明？ 都係嘅，我覺得。 係啊， 最好我自己女朋友就好少會俾佢同成班朋友嘅女仔識嘅。因為我會覺得不是說偷不偷食的問題，女仔和女仔兩個如果是很 friend 的時候會即對男仔影響很大的，無論你很少的事出錯都會 會數些男朋友，是即可能會數下我男朋友怎樣怎樣 都會有些。 但你想想男仔不知為何靠譜那些一定是在工作、啊、生活、 啊、我真的要靠譜、啊、 就是男女朋友都是 即是得少少， 即我男女朋友不是在街道是我想認識你認識回來的，是其實我們是同事來的，你林先生是有這層關係，真正結婚的人其實很多都是工作上的同事，跟住認識了很久結婚，或者是同學，即他們一定是有一層關係，不是無緣無故的關係中埋嚟撞埋一起就成為你女朋友，是沒有，即這個 case 是很少 的，機會小一點，只可以說小一點。其實呢你有你的觀點啦，但是純粹我自己覺得啦，如果那個男仔是得的或者那個女仔是得的話，你其他撞埋嚟那些都是會得的，反而就話我根本我圈子裏面那些唔得，係因為可能我本身唔 得， 本身或者我質素低，或者我個性格唔好，咁所以如果你真係一個寶石嘅話，其實你去到邊度都 係 寶石。 所以就話我雖然我去都有自身嘅問題，但係始終即感覺上，我個意思係可能女仔就average啲，男仔就係極端啲，即如果係 咁都係，真係即係似係咁樣。 其實係 係啦，試過就話去到咧我就係嗰次即係食飯咧，係有一個咧 就遇到小咪啦， 直頭 就係我啦，真啊！ 直頭我唔係講緊女仔啊，我講緊啲我講緊個男仔 阿 B 嗰啲係咪？ 我直頭見到有一個咧係好像過度活躍症的男仔咁樣，周圍跳，周圍跑啊！ 頭先講過就係有啲似你 啲。喂啊！點 解 係咁啊？ 你好騎呢？好騎呢？好騎呢啊！成個會場喺度周圍走啊！跟住 咧，即係呢個我見面啊 ！Hello， 你好啊！ 即係好聽啲叫滿場飛啦，係嘛？ 但係佢個樣咧，你睇得出咧係有少少 弱智。 怪怪的， 怪怪地咁樣咯。 其實今次完咗都有一兩個係，即其實你 so far 要 text 咗一堆 list， 然後要其實你要特登約開始約會幾次， 你先會知道。 即可能我今次比較認真啲，我 take 咗兩個人。其實有一個人已經今個禮拜見咗一次噶啦。咁其實我覺得佢最大問，你佢緊張到咧，每次都要攞個 pack。開一大輪佢去咗旅行啲相俾我睇咯， 即係打開個話題， 係啦，佢連話題都會冇嘅，佢周圍食第一次，即係第一次食飯就攞個，其實 speed dating 裏邊已經睇咗一次啦。咁點解我揀佢咧？佢俾咗我睇咗一張相，跟住我話：咦，呢個你嚟㗎？跟住佢話：係啊。跟住佢就喺 WhatsApp 換咗。係 啊，呢個林寶堅尼咧， 係我㗎， 係我㗎咁樣，所以我 OK 但係好細，但係佢一喺 WhatsApp 換咗，因為你一次過去完咧有一堆人嘅，咁你會唔記得邊度打邊個嘅？係 啊。 咁呢個咁印象好啲啦。咁因為佢同你佢可能揀咗你，咁俾張相你睇，佢 WhatsApp 換咗，跟住再約你食飯嘅。跟住咧，咁就出嚟，但係佢已經係 speed dating show 過一次佢啲去旅行嘅相啊嘛，佢出嚟食飯又攞出嚟 show。 咁佢有冇今次有冇借架林寶堅尼過嚟車你去食嘢先？ 借架林寶堅尼。 租翻 嚟，即係佢收咗個林寶堅尼。 唔係嗱，我想問一下啦，佢去旅行去邊度先？ 去邊度都去，咁但係佢就 speed dating 嗰時咧， 即係嗰堆相係幾個地方嘅， 係幾個地方， 但係已經睇過㗎啦，第一次見面。 我第一次 speed dating 佢已經俾過一張我睇，跟住食飯就再攞個 pack 去睇，跟住之後我哋食完再去 Pacific Coffee 又再俾人睇， 係即係證明佢係好， 即係佢好多分享嘅其實。 咁係同女仔一齊。 咁我想問下，咁佢講嘅內容會唔會話嗱呢張相有冇重複到？ 不是 OK 的， 即是沒有重複到的，其實 那不重複到 OK 不重複我覺得 OK 的，即是他同一張照片可以講100個 topic 就 OK 的，但是不 OK 的就是因為他其實說他即是他張照片裡面可能跟女性朋友一起去 cafe 或者他說他們去消磨時間，但是 他覺得很浪費時間，那現在 他約你 我是咯，那你浪 我跟他一起 cafe 那裡死了，我心想死了，跟他坐多久好呢，跟著死了應該要走， 那你又浪費了他的時間，你 知道嗎？然後我就你會不會我們走吧，不如我差不多了，跟著 走，你不好意思啊 Eva， 我會不會浪費你的時間，我們已經 坐咗兩個鐘頭咯，但係真係講緊你啲相喎。 即係你唔知幾時開始上手，或者唔知 咩相 咯。你會唔會想聽下我啲露罅相咧？即係露耳仔罅， 露耳罅 OK？ 都係面啦，我面側面啦。 喂，你唔好咁，你唔好唔講嘢啦。我哋呢係我特別嘉賓嚟噶。不如講下你 講下你點溝女啦，係。 係咯，不如講下你點溝女啦。 怎樣溝女啊？ 係咯，梗係啦，冇問題㗎，教下一筆咯。雖然佢結咗婚，佢都想有第二春。 而家咩年代啊？溝女唔使用啲方法，咪上網咪得咯。 唔係上網，你都要有啲。 你平時點樣識女仔先？係 咯，有啲技巧。 你平時通常會點樣識女仔嘅？點樣睇中咗個女仔，覺得幾好啲，又點樣開始接觸佢？ 通常點樣識女仔啊？如果以前嘅話係。你應該知道的喎， 關我什麼 事啊？不要 爆 些 東西出來， 出過招的，過過招的，是不是兩個？不要說 你之前， 你口罩 都 開， 下面都紅了，現在， 之前因為這陣真的是焗了，因為連冷氣都不能開，大哥，繼續說，不要說我那一宗，你說你那些其他朋友啊，時間無多，快點說，Eva很想知道怎樣認識女仔，她認識不到，是吧？ 過兩招，是不是？ 做咩靜咗啊？ 思考， 做咩靜咗？ 冇嘅，基本上係冇。 點識咯？ 基本上係冇嘅，即係你話如果好多時唔係好多時，即係以前嘅時候就可能你因為嗰陣時八十年代早期嘅時候咧， 哇早期咩事？ 唔係講開留言， 即係應該係嗰陣時係你咁，你可能你出去玩啊，或者出去飲嘢啊，咁你一定會識噶嘛。咁嗰陣時嘅 disco 嘅形式同你本身係一啲酒吧嘅形式唔同啊，因為始終酒吧形式係可能你個體嚟嘅，你要起身，你要好大嘅勇氣去隔離台度識佢，你先至會。但係你 disco 嗰啲唔使噶嘛， 喺舞池度就係啦。 係啊，即 係你諗。即是你撚手的就一定是在舞池度搞的， 不 是因為我覺得如果在下面認識的女仔多數都不會是一個 long term的， 是啦是啦，沒錯， 所以你不會在舞池的， 都會的，但是因為以前小時候都 即是 short term 的，是 一定是的。 好，那 short term 那我們分吧，短期的要怎樣做先，即係總之冇幾好嘅。 教下啲網友啦，想食短期嘢。 係啦，短期又點樣？長期又點樣先？ 散餐叫外賣。 短期嘅時候，咁其實如果短期嘅時候，你係要更加喺最短嘅時間裏邊 食咗佢， 唔 係吸引到佢係嘛 ？Show off 自己所有嘅嘢咁樣，係啦。 例如咧？ 咁但係就。 即係佢面前做幾十下掌上壓咁樣，即刻趴低幾十下掌上 壓，拉手做 係啦，拉高個 太過浮誇啦， 係啊。咁有冇咁有冇啲乜嘢係比較含蓄啲，但係又 show off 到自己嘅 咧？即係最好就梗係有才華啦。 咁才華佢唔會突然間冇 才華，好緊要嘅嘢真係。 Emma， 你唱歌就得㗎啦。 喺啲 係咯，或者你而家要唱歌俾我聽。 To you， 你特別打。 唔係啊，咁舞池就當然會係用跳舞啦，係嘛？咁如果我唔用跳舞咧，因為我真係跳唔識跳嘅。 跳棟篤笑咯。 嚇！其實唔會㗎，你去到嗰個環境，你係會好叻嘈嗰啲人，完全自己會即係唔係而家始終都好。而家你會發現而家好多時咧，好多人咧，即係你會見到而家嘅人可能會喺網上識人會更加強烈咗嘅。以前可能你喂我嗰陣時 ICQ 或者 MSN 嘅時候嗰個年代，我都要知你個 number， 我知你個 address， 我先至可以 at 到你噶嘛。但係而家嗰啲係太過短暫咁，好簡單感覺附近的人咁樣，又話識到個人咁咁。 你有冇試過咁樣先？撳喺 WeChat 搖一搖就可以。 成 日，但佢有呢個 function， 我有試過用咯，但係唔係即係冇咁樣去咁樣識個女仔。 就中槍。 但佢有呢一樣嘢， 我係完全冇做呢個動作，但係人哋係咁 at 我，可唔可以做個朋友啊？咁樣。 我哋話啲咩露一魚啊嘛。 嗰啲咯。 梗係啦，辦法即係佢發個同伴歌，我哋嗰啲唔知乜鬼言承旭嗰啲唔知咩相落去。 我睇一啲人都唔會識邊個叫言承。有套盤歌噶， 即係咁樣平一個數， 反正你有暴露咗你嘅年紀啦，邊 關咩事啊？哎呀，好啦，我唔會再去，我唔會去報自己年齡啊！我係45歲嘅。 咁講翻先，即係話阿 B 咧，其實就覺得如果佢想吸引異性咧，佢第一個方法就要喺短時間內 show off 自己，將自己才華展現出嚟。 即係吸引 唔係才華展出嚟，而係如果有才華就一定係好更加好啦。但係如果冇嘅時候咧就。一定其實多數你都 即係銀包落牛扒啦， 但千祈唔好做呢啲。而家呢個年代女仔會走到 咁。咁你依家有冇一個例子可以話，即係譬如你點樣，即係點樣 直接話自己哦，其實我呢樣嘢好叻嘅，你有冇興趣一齊做啲咩咁樣？又即係譬如我原來我影相好叻嘅，你睇下我睇下呢張相影得靚唔靚？ 我做個 model 啊嗰啲，係 咯， 係咪呢啲啊？係咪啊？ 阿 B 話我打機會有電㗎，一齊打翻鋪機咁樣。 打飛機咁樣， 我真唔知啊呢啲嚇，真係即係現場示範，真係唔知啊。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先？ 多數都不會，即盡可能不會一個你完全不相識的一個人，即例如你想認識一個女仔，你不可能千萬不要讓她感覺是你話給她聽你自己厲害些什麼，因為這樣人家會覺得第一時間的感覺會覺得你很扮嘢，同埋你要降低她的戒心，即比如好像在街上，如果你可以撩個女仔認識她的時候，可能你會第一刻走埋問她可不可以給我電話你做個朋友咁樣。咁但係 哇，咁樣我覺得係更加死喎，即因為個戒心會更加強喎。 咁正常嘅，因為完全唔識噶嘛。 係啊，你完全唔識就咁問埋去問佢攞電話咧。 落邊位啊你？ 係啊，更加死喎！即係如果係我咧，可能啦問路， 嗯， 問路或者就話我手提電話冇電。 係啦係啦，即係你要 好狡猾 啊！一個俾人借紙巾咯， 係啊， 喺月台俾人借紙巾。 因為一定要有少少其他嘅動作咧，要分散佢嘅注意力先嘅。 因為我有 friend 試過佢係即係有人問路而去識咗個男仔，跟住後屘又發展成情侶，跟住夫妻結咗婚。 最 出奇啊！ 其實最好咧就係咧，其實有寵物啊。有 又系放狗啊！又系用你条条放狗、啊 哦，其实系杀食噶， 杀食噶，真系杀食噶。因为咧，你有个话题，因为你有个话题先。 唔怪之你食狗啦， 同埋你 觉得你有爱心 好多嘢啊嘛。 我觉得男仔最好养雪橇啦，我觉得喺香港养，我觉得佢成有啲弱畜。 虐待。 咁又唔系，睇咩种啫，其实。 好热噶，其实 你喺如果你香港种就 O K。 佢就系雪橇已经系最热噶咯。 所以咪就系 Albert 有食狗咯 ，O K。 我边有食狗？ 咩冇啊？你本身就已经系啦。 聽日即刻買， 收壞咗只狗。 我有隻熱狗成日食嘅。好啦，我哋又夠鐘啦。 下次再見，下次再見。